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系日常接触嘅固体，系成日有时咧，即系呢啲去到呢啲物理嗰度极端嘅状况咧，其实已经超乎我哋日常生活嘅理解噶啦。 系 系系，咁啊佢嘅定义啊嘛，咩叫固体，咩叫液体？ 不过才哥，你哋讲啲太复杂啦，我又谂起一个简单嘅例子喎，就系话咧啊，原来有个地方咧系真嘅，就话原来咧佢嗰个地方就卖雪糕。咁你呢個 稱係真啫， 啊冇錯啦， 啊才哥就知道咁啊啦。咁、那個地方賣雪糕咧， 我其實喺電視做過噶啦， 係啊， 呢、這個咧我係喺呢一個香港電台拍嘅教育電，啊唔係教育電視啊，應該係叫網上問功課咧。其實我遲啲應該係真係擺上網，佢哋都有擺上網嘅，咁、但我應該擺上 YouTube 嘅。咁啊，其中一集就係講呢個啦， 係啦、 啊，就係、是、講食雪糕同埋喺海灘。 嗯， 人浸親嘅數目， 冇錯， 呢個係好好嘅例子嚟嘅。因為好多人就話：啊，我哋發覺咧，原來一個數雪糕 啊， 雪糕數據顯示咧，雪糕嘅銷量咧，同埋喺沙灘遇溺嘅人數咧，原來係逆步逆趨嘅噃。 冇錯， 啊，雪糕嘅銷量上升咧，就浸親嘅人就會上升， 好似多咗。 但係雪糕銷量下降咧。咁啊，浸親嘅人又下降喎，咁啊，即係表示咧，原來係雪糕係會導致 哇啲人 淤溺嘅，咁 啲人食雪糕先， 真係 會唔會啲雪糕甜得滯或者搞到啲營養， 或者令到你抽筋啊？好似呢個咩話通菜咁啊，係嘛啫？咁但係當然大家知道咧，原來雪糕同埋淤溺嘅人數咧，都係同嗰個温度有關嘅嚇，即係就天氣嘅變化，即係每年咧冬天嘅時期根本就啲人好少食雪糕，亦都好少去游水。但係大地回春而且進入夏天越嚟越熱嘅時期啦，咁啊梗係。越嚟越多人去游水，又越嚟越多人食雪糕啦。咁你越多人去游水，咁淤溺嘅人數梗係自然就會上升啦，係嘛？咁所以兩樣嘢咧，其實就係相關，但係其實係冇因果關係嘅。咁佢哋都可以話係有個共同嘅原因，好似頭先個太陽黑子，咪就係嗰個夏天來臨咯。 好多蘇蘇生研究咧都俾人批評做啲鬼唔知你阿媽養啲 冇。冇錯啦，咪就係、是，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咯。所以咪就話呢個相關同因果好小心，係嘛？咁樣咧，嗱，當然有啲咧就我搞笑啲啦，舉兩個例子搞笑啲啦。 哎呀， 好多好多多到不得了。喂，有啲人就話咧，佢話啊，我每次咧見到有火燭嘅時期咧，就係、是、哇，越多火燭車嚟嘅時期咧，個火勢就越大嘅。咁、一定係咧，嗰啲火燭車係令到個火勢會增大噶啦。咁呢個大家知係幾搞笑啦，唔使我解釋啦嚇，唔係侮辱大家嘅智慧係嘛、另外一個咧，有啲人就亦都係咁搞笑啦。你可以話係超級白痴啦，就係、是、話啊，我哋睇見咧，即係而家我哋成 好多教授就係做緊啲咁白痴嘅嘢， 係可能係好嗱，要你去揾一啲具體啲嘅例子啊。好咁，但係咧，譬如有啲就話啊，而家你知啦，我哋去盡量鼓勵多啲可再生能源，譬如就係風力發電噶嘛。咁啊，風力發電咧，你會。我哋去到好地方，美國，我最先見嘅就喺加州啦，嚇、洛杉磯附近啦。而家如果大家去過新疆，我哋應該好多喺新疆啦，嚇、國內咁樣啦。咁但係你就話，哇，嗰啲風車咧，我哋發覺咧，你風車越轉得快嘅時期咧，啊個風勢咧就越大嘅喎，我哋度到個風速係越高嘅喎。咁你會唔會嚇係、因為個風車會令到 搞 到啲風咁大咧？咁呢個當然又係。即係白痴就搞笑啦，咁你因為將個因果咧就啱啱倒轉咗嘛，係嘛？咁但係確實咧，你唔好話即係咁搞笑，好多人啊，特別係嗰啲中意研究股市嘅人啊，你知啦，佢有好多理論噶嘛，嚇乜乜週期理論啊咁樣樣啊，因為其實佢始終咧就係想話掌握到嗰個規律。啊！嗰、那個變化，咁、然之後咧就能夠預測就賺大錢啦咁啊！咁所以好多人咧係曾經將個股市嗰、那個咁樣，譬如我哋香港就係個恆生指數啦。 講一次啊，係你估去估乜啊？ 係，嗰個就海恩斯講嘅，嗰個精彩啦，係嘛？就係即係其實股市啊，或者呢啲咁樣所謂投機咧，就係、是、我估所有人點估。嚇咁樣嘅遊戲嚟嘅啫。好啦，但我講翻嗰個所謂我哋去嘗試掌握個規律啊個週期咧，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就將乜嘢都好咧，就嚟去同嗰個恆生指數啦，譬如假設話道瓊斯乜都好咧，就嚟去做相關分析啦，就叫 correlation analysis 啦。佢即係話我唔使理個因果嘅，但係總之如果我揾到一個指標。佢、係能夠反映到嗰、那個， 就係越多人買嘅就唔好買，越冇人買就去買。 一定嗱，你嗰個負相關，我哋叫做 negative correlation 都冇所謂。其實佢都有指導性，指導性。咁於是咧，啲人就乜都可以嚟去 就做進行呢個相關分析嘅，即係我哋叫做 correlation analysis。 即係話賺到錢咧就 OK 啦。 係啊，就係無論即係你其中一個當然咪就係都係丁蟹，即係大時代播映咯，都係一個相關分析嚟㗎嚇。每播大時代咧，自然就會跌㗎啦，咁樣樣係嘛？咁或者你甚至你可以相關好多嘢㗎，就話譬如啤酒嘅銷量啊，係嘛？或者啲候鳥嘅數目啊，今年候鳥嘅數目啊，咁即係其實你我哋又預測流年啊，好多都係咁嘅嘢啫，嗰啲咁樣嘅占卜啊，嗰啲啊，今年嘅流年点，其实就好多都系叫相关啫嘛。咁所以你问好多人咧，有好多人都会坚持噶，咩风水啊、命理啊、掌相啊咁样样。佢话其实你唔使理个因果噶啦，点解你嘅掌纹系咁，你嘅命运系咁咧？其实系解唔到的，但系好多人都仍然坚持信噶。佢话呢啲系统计学嚟噶嘛，系嘛？嗱，统计学呢一句说话就已经劲噶啦，顶得住噶啦，唔使解嘅。 唔使讲纸媒投诉啦。 唔使讲嘅，因为呢啲就叫做相关。其实佢話統計學咪即係相關分析咯，嚇、逢係有咁嘅掌紋嘅人咧，嗰、個運程就一定係咁噶啦，咁樣樣啊嘛，係嘛，嚇嗱咁樣咧就，但係另外有啲嘅相關 相嘅人本身都可能自身有啲問題啦，好借啲咪睇相、啊， 嗱嗱你得罪好多人啊， 即係好人好借啲咪信教， 哇咁緊咁犀利，你擺你出唔到呢個門口啊你，唉真係，係啊真係啊，好嗱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亦都好明顯嘅， 咪信過教嘅。 有冇信？我唔系好人好者啦，本身 好人好者。喂，咁大家可能都有啲即系朋友都知道啦。我由小学呢、這个三年班开始系读天主教学校嘅。我中学会考当其时咧，我个 Bible 咧 而不染， 我个 Bible 系攞 A 嘅。我当其时读咧系读呢、這个即系、就是、新约圣经咧，我就系读圣马可嘅。我系完全由头到尾背得出。 你要反佢都要熟佢先得噶。 咁啊，梗系啦，呢啲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嘛。好啦，嗱咁我哋讲咧就系、是、有啲相关好明显啦。譬如一个地方，你就睇见咧就系、是、原来系吓即系农村啊，咁吓啊，好多猫嘅地方，咁咧老鼠咧自然就少噶啦，系、嘛？但系咧好少猫或者只猫冇咧，老鼠就多噶啦，咁样。咁呢个咧确实好大程度上咧，佢系相关得嚟咧。嗱，其实佢呢个叫做系负相关、negative correlation， 因为佢一样嘢多就另一样嘢少嘛。但系其实都系一种相关嚟嘅。但系个问题呢、个相关咧，其实可能真系同个因果有关，系、嘛？因为即系你啲猫就系会捉老鼠啊嘛。 佢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咧？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頭先有好多咧，就係、我哋誤當咗相關係因果，但係有時有啲相關咧。又真係因果嚟，所以咧，我哋千祈唔好有一個即係錯誤嘅感覺，就話相關就唔等於因果。 哦， 其實呢個説話係唔啱嘅。真正嗰個啱嘅説法就相關唔一定等於因果。嗱，呢兩個説話好唔同噶。 必然性 係。係啦，冇錯啦。不過咧，可以係因果 嘅。呢個例子仲有一個幾得意嘅地方喎，就係話佢唔單止係因果，佢仲係果因。因為咧，可能啲人就以為啊，因為有貓，所以就少咗老鼠啦。但係點知原來咧，少咗老鼠就可能係多貓喎，或者係多咗老鼠可能就少貓喎。 係， 咁呢個可能又倒果為因，又係有關係嘅喎。冇錯，因果互為啦。咁呢個都幾有趣。 係啊，即係頭先你個因果咧，即係你嘅精神病發啦，同自殺啦，即係嗰個一樣啦嚇。咁你就即係其實有時要搞清楚嘅，因為可以係互為因果嘅。 係。 咁但係譬如另一個咧，好明顯啦，譬如利率同埋樓價，咁呢個又係好明顯嘅嚇。即係話佢又係呈現一個負相關啦嚇。即係話利率高嘅時期咧，相對嚟講個樓價咧就比較偏低嘅，係嘛？但係利率低嘅時期咧。話因為你借錢啊，還嘅錢少咗啦嘛，咁啊個個做按揭啊嘛，係嘛？所以你利率低嘅時期咧，個樓價就一定係唔會上升嘅。咁呢個係呈現好明顯嘅負相關，即係貓與鼠嘅關係。咁但係而呢個負相關咧，其實亦都係一種嘅因果嚟嘅，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就我講翻啊頭先阿 Jeffy 嗰個例子啊，不如啊即係話點解即係個老師咧、有一個老師，其實 Daniel Kahneman 咧，佢喺嗰本《快思慢想》啊，《Thinking Fast and Slow》啦嚇，好暢銷啦，幾年前。咁樣即係我第一時間我就喺 Hong Kong U 我借咗嚟睇嘅嚇，所以我唔使買。咁你入面佢提到一個咧係個親身經歷嚟嘅，佢就係好似話去以色列啊，當時就去幫手咧，因為佢係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佢就去幫手嚟去睇下做培訓啊，就培訓啲機師，好似應該係戰鬥機嘅機師嚇，空軍嗰啲。 新聞我聽過。 咁樣咧，佢就話咧嗰個教官咧就同佢講，佢話咧你哋而家教育界咧成日喺度講咧就話要即係要讚賞咧就好過呢、這個。谩骂，即系话呢个责骂。咁佢话咧，我唔信嘅。佢话点解咧？你睇下我嘅经验就 系 咁啦。咁啊 ，Jeffy 头先讲咗啦。 系啦，就系话 咧，佢话咧，你睇下，如果嗰个人咧做得好差嘅时期咧， 系个表现一向好差啦，咁我就会系咁默闹佢， 系声咁好恶。 咁但系咧，闹完佢之后，下一次咧，当然佢好似系讲做嗰啲模拟飞行嘅实习啊，即系 simulation 啊，即系喺嗰个 simulator 嗰度啦，系嘛。咁佢话咧，佢做到哇鬼五马六啊，撞晒机噶啦，咁样咧，我闹到佢真系狗血淋头。后佢下次做咧。嘿，通常都是有進步的喎，好過上次嘅喎。 鬧醒咗， 但係相反，係啊，但係相反，嗰啲好叻嘅人咧，佢做得好好啦。咁我又嘗試讚佢咯噃。係，但係咧，下次咧，通常咧，佢係差咗嘅噃，佢係差咗嘅。咁即係證明咧，責備嘅效用 係 大嘅，大嘅。 係， 讚賞咧。差不多冇效用添啦，咁樣樣喎。咁但係呢個 Daniel Kahneman 咧，當然佢知道發生咩事啦，即係佢本身咧係心理學家，但係心理學你知道咧，其實佢哋咧係要非常之熟悉統計學嘅。而統計學入面咧，其實就係一樣嘢，其實我上兩個禮拜咧喺講大數據嘅時期係教過噶啦，就係叫做向平均值回歸啊。呢個叫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啊、我都講過啦，其實呢個 regression 回歸分析咧，就係由呢個達爾文嘅一個親戚，即係 Francis Galton 咧係創立嘅。佢就已經知道點解佢改個名叫 regression 就咁解啊嘛嚇，因為高嘅父母咧生啲仔咧通常就矮過佢自己嘅，矮嘅父母咧生啲仔女通常咧高過佢自己嘅嚇。佢都咧其實有一路咁樣 fluctuation。你話如果高嘅生嘅係高過佢自己，矮嘅矮佢自己，弊家伙，我哋人類咧可能就係分成兩大批，一批就好似幾層樓咁高，一批就好似幾寸咁高啊，係嘛？梗唔係咧，即係其實我哋係有波動，但係波動嚟講咧，即係佢係會有一個所謂向平均值回歸嗰個趨向嘅。咁佢呢個咧，其實個教官所睇到嘅嘢就係一個咁嘅現象， 冇錯。 但係佢就誤判咗啦，佢就係以為一種因果關係，所以咧我責備咧係有效，讚賞咧係冇效。 所以無知幾可怕。 幾時都係啦，唔使講啦。但係無知可怕，但係無知於自己嘅無知更加係致命嘅，死得係嘛？咁但係原來佢呢個咪就係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 咧，因為佢已經做得咁差啦，所以你下一次睇佢嘅時期咧， 咁啊正常。 佢通常會係比嗰次係會 冇錯啦，好翻少少嘅。 佢已經做得咁好咯，係嘛？佢下一次睇佢嘅時期，可能好難去翻咁好噶啦，係嘛？嗱，其實咧有一個類似嘅例子嘅，原來英國咧係教育。局咧好多年前咧，佢係推行過一啲嘅唔知教育改革啊咁樣嘅，唔知課程改革定個教學方式模式。咁佢就研究，佢就係睇呢啲咁樣嘅，即係最差嘅學生，即係表現嘅。咁佢誒即係推行咗之後，第二年再睇睇，咦發覺好咗喎。但係因為佢係睇最差嗰啲學生啊嘛，咪好咗。其實係咪表示就係你嗰個方法有效咧？唔一定噶嘛，係嘛？於是啲人就指出啦，佢話係，但係你睇一睇最叻嗰啲學生咧。差咗， 有差咗 啊！咁啊，即系咁究竟点先？你呢个方法究竟系点先？咁啲人就哑咗啦。咁你谂下，即使去到咁高层啊，英国嘅教育局啊，嗰啲专家都会犯呢个毛病。 唔系，可能 social science 学界走错路 嘅，系 个学界都走错路。 系，所以呢个 一齐揽， 所以呢个即系向平均值回归咧，系好重要一样嘢，我哋真系要知道嘅。 但系如果咁样咧，又岔开少少就话，如果我哋做研究咧，咁其实因为我哋见好多研究都系做一啲关于相关分析噶嘛， 大部分都系相关嘅。 但係其實會唔會就係話，如果再係都係向呢個方向，其實都係冇乜意思。 有級分定 又唔係咁講，又唔係咁講。其實相關係第一步嚟嘅。 係， 如果你連個相關都冇，就唔使研究啦，係咪啊？所以你研究咗佢係有相關先，然後再用唔同嘅方法嚟去論證佢有因果關係。咁當然咧，你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嘅。頭先我講就係一個，譬如好似話即係偽證法嚇，即係譬如你冇咗嗰樣嘢，咁係唔係就會冇嗰樣嘢咧？嗱，咁呢個咧當然亦都係咧牽涉到所謂必要同充。充分嘅分別啦，啊，好重要啊，necessary 亦或 sufficient 啦，啊，譬如我講一個例子，就係我成日都講啊，即係喺《格物致知》入面啦，嚇，我本書入面有講，就係話天下雨，地便濕，啊，譬如呢個就命題 A 嚇，proposition A， 好啦，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個地下濕咗啦。是不是一定落過雨嚟咧？真係啲 湯，唉，又係湯，係 咪要 趕埋啦？ 係咪一身咧？唉，真係好啦，嗱，休息一陣翻嚟，我一休息嘅時期，我會打佢啦，就係再繼續。